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水对鱼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等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。 九点之后，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今天的第一首歌要跟你听到来自于叶倩文带来的《潇洒走一回》。 天地悠悠，沟壑匆匆，潮起又潮落，恩恩怨怨，生死白头，几人能看透。洪水呀滚滚，世事呀情深，聚散终有时，留一半清醒，留一半醉，至少梦影永远追随。让那青春做明天，你用真情换此生。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，何不潇洒走一回。 是否想起在宁静的夏日夜晚那一缕芬芳，童年的阳光，轻柔的细雨，还

不相信你要不同，去过外面还不是很有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。 这首来自于关悦的歌叫做《结果》呢，随后会继续跟你听听看陈小春的《没那种命》。说到陈小春呢，当年在 TVB 当中进行一些艺人的培训，然后呢后来有在很多一些歌手的演唱会舞台上担任着舞蹈的部分，再到后来呢有人慧眼识珠让他去拍摄到了很多一些电影，像《山鸡哥》就是他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再到后来又有音乐人挖掘了他，给他发行唱片。今天要听听看他的那一首可以说是代表作了《没那种命》。 爱情这东西没道理的，有人很抢手，有人没资格，路是人走的，我害怕什么？大不了别爱了。他像个天仙，他太美了，那么平凡，我开不了口，心里面晓得，追他的结果，幸运的不是我。唉，我没那种命呀，他没道理爱上我，英雄和美人那是一国的，只怪爱人太少了，对手太好了，劝自己别傻了，一见崩地了，以后非加油不可。我没那种命呀，轮也不会轮到我，

缥缈，在生死面前那纯洁的理想，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。 站在这繁华的街上，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。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，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张。 非常低调的生活态度，在他的歌曲当中都能够让你听得淋漓尽致，所以听他的歌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，感觉好像对自由的向往啊，以及对于低调生活的追求，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轻而易举的实现。接下来这是刘惜君带来的《你怎么说》。 我没忘记你，忘记我，连名字你都说错。

题的对我，我你在我心中是最美，只有相爱的人最能体会。 瑞恩的难得有情人，随后要听到的是今天九点的末尾歌曲，羽泉带来最美，待会儿再见。 屋里门外都看见你，你是我永远解不开的谜，的谜。屋里门外都是静谧，爱不爱你都是输的游戏，哭泣。爱你就失去自己，没有自己。哦，恨你，恨你，先讨厌自己，讨厌自己。思念就像一种瘟疫，只要呼吸空气就会流行。心还是偏心，因为太爱你而不敢爱你，爱你。哦，爱你，爱你就失去自己，没有自己。哦，恨你，恨你，先讨厌自己，讨厌自己。 乱想又过了一夜，思念的疑问并没有解决， 我又忽然想过了一夜，情感的东西是否需要感觉，真不明了，人在心坎的渴求是否那么重要？也许我不知道，你那最好跟我琴弦忘也忘不了。也许我不知道，你真的那么好，我的思念你有明了。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:00。 想和孩子学游泳，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，初学班、亲子班、私教班火爆招生中，专业的教学，优雅的环境，先进的净化设备，包教包会，办卡更有精彩优惠，3129-222，3129-333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，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今天是2017年5月4日，星期四。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。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》，明确将各类新闻媒体纳入管理范畴，要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歪曲、篡改标题、原意和新闻的信息内容。4月28日至5月1日，五一小长假期间，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近4900万人次，客流最高峰出现在4月29日，旅客发送量达到1365.3万人次，创历年的五一假期单日新高。国际方面，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表示，愿在合适情形下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。国外交部近日回应，对话协商是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唯一正确选择，希望各方尽快地找到恢复和谈的突破口。驻韩美军2日确认，在韩国部署的萨德反导弹系统处于可运行状态，已经具备拦截功能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-330-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哈弗授权新风云 4S 店入驻三河，全系哈弗车销售，专业维修保养，快速理赔出单。三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，102国道南侧。销售电话3180012，服务电话3180016。

着时间的喧哗，打开哭泣的嘴巴，蹒跚每一步的挣扎，走了一圈的童话，生命一面说情话，一面乐背叛的漫长，从喧闹到暗哑，沉默渴望过回答。哦耶耶耶，呜，在发芽，时间里的花。哦耶耶耶，呜，渐渐落下，再见。失了解答，打开门或许是悬崖，并肩却走散的人啊，转过脸却又找到他，时间给你的变化，你总是可以回避他，从啼哭到说话，越来越害怕表达。哦耶耶耶，呜，在发芽，时间我才想起，请你对我

心难过，写进你心中，是否还